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，第81集。李律师临走的时候拉住了迟志涵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让他放宽心。 你也知道任俊友这个直播平台背后的投资人是谁，齐宁让我来只是想用这个案子做个敲门砖，没事的，小事而已。 迟志涵点头，和林金武一起维持着满面笑容。他们是真的帮了忙，帮了他迟志涵的大忙，他也是真的心存感激。但是送走李律师后，迟志涵开始用头撞电梯门。 哎呀，我怎么就那么矫情呢，太难伺候了，对我客气有礼反而让我心情更差。 林金武目不斜视地打开电梯门。 也不算太矫情，毕竟这个下午的会没有一个人问过你的心情，你能喜欢上他们家的人呢，就说明你没啥智商，不过是脑子一般的普通人而已。 林金武理了理自己的头发， 跟对方说说吧，说说你那点儿矫情的想法，他世界不一样，看世界的角度也会不一样，不见得是恶意的。但是你不说呀，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。要知道你和我之间能那么亲近，也是因为刚开始几个月我跟在你后面不停地说话沟通才能这样的。 看着电梯楼层开始往上，林金武往迟志涵这边靠了靠，用肩膀推了他一下。 哎，不过你到底跟谁谈恋爱了？情商不咋地呀。 电梯停了之后，林金武摇着头踱着方步出了电梯，留下迟志涵一个人，又有了想撞电梯的冲动。这事跟齐城没关系，他需要变得亲近的对象是齐宁，他还不如去撞电梯。但是不说的话，他心里会很难过。齐城已经对他很好很好，这段感情也已经很好很好，所以他必须得说，把齐宁和齐爸爸这样不同世界的人拉到他的高度聊一聊，不见得一定要有个结果，他只是不想自己和齐城之间有任何阴影。手机响起来的时候，他还窝在电梯里研究角落里的灰尘，看都没看就接了，声音听起来无精打采。手机那头安静了一下，迟志涵把手机拿到眼前，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立刻就雀跃了。 你疗程结束了？ 他好想齐城。 嗯，你今天过得不好？ 嗯。 下班了吗？ 嗯，我回办公室拿个包就可以走了。晚上想吃什么？ 迟志涵走出电梯，努力让声音变得轻快。齐城在外面溜达了一整天，心跳血压一直有些高，人也应该累了，他那些都是小事。 晚上再说，我在你公司楼下。 齐城仍然是很安稳的声音，听到迟志涵那边瞬间快起来的脚步声，说得很无奈。 你不要跑，慢慢下来，我不走。 迟志涵最后连包都没拿，冲出电梯直接到了齐城停车的地方，气喘吁吁地开门，第一反应就是拉起齐城的手看监测仪。齐城递给他一瓶矿泉水，拧开瓶盖。 我没事，让你别跑了。 迟志涵接过水，半张着嘴傻愣愣地看着齐城拿出手帕给他擦汗。齐城的脸色不算太好，和前几天已经渐渐养出些血色的脸色比起来苍白了很多，头发有点湿，一个人被逼着溜达了一天，应该出了很多汗，眼瞳的颜色也因为疲惫变得更浅，可是仍然温柔熟悉的让他想哭。迟志涵歪了歪头， 我们两个身上都是汗。 嗯， 齐城停下动作，迟志涵咧开嘴，用拥抱毛绒玩具的姿势抱住齐城，摸摸他汗湿的头发。 所以抱在一起谁也别嫌谁身上有汗臭。 你前几天还说我的汗是香的。 齐城的声音带着笑，回报池之汗，也摸摸他的头发。 真好啊。 池之汗闭眼叹息，再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了，也再也不可能遇到一个人只是看到名字就能让他心底潮乎乎的一片。车子在他上车后平稳地缓慢启动了，开出停车场，外面嘈杂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响。晚上六点多是大部分上班族下班的时间，堵车导致的不耐烦的喇叭声此起彼伏，齐城的额头又开始出汗。他的脱敏治疗不算成功，人群中慌张的应激反应其实和用药之前差不多，只是没有了抑郁症的并发反应，看起来轻了不少。因为身体紧绷和出汗，池之涵松开了抱着齐城的手，改成捂住齐城的耳朵。两人对视，映在彼此眼瞳里的倒影都是眉心紧锁，表情出奇的一致，又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。池之涵饮下梨窝叹气， 唉，我现在终于理解你说的不想康复的意思了，我只是半年就已经不适应了。 齐城靠在椅背上，刚才的笑意还没有消失。 如果你完全好了会做什么呢？ 池之涵有些好奇，他这段时间花了好多力气去填补这半年的空白期，筋疲力尽的时候会想起齐城。齐城要填补的是十年的空白。 我应该还是会像现在这样。 齐城的眼睛微微眯起，抬手微凉的指腹摸了下池之涵的耳朵，继续眯着眼睛，带着笑意地看着池之涵缩了缩脖子。齐城没打算走出洋房。 我只是要治好会影响身体功能的病，生活应该还是这样，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没有障碍的出门， 比如接送池之涵上下班，比如今天这种情况能帮他多做点什么。 不回齐家工作吗？ 这句话池之涵问得有些小心翼翼。 爷爷说的那两个部门理顺了就会交给职业经理人，我也不是经商的料，不管有没有治愈，我都不太喜欢人群，也不喜欢太嘈杂，吃了十年药也不可能还像以前那么开朗了。 齐城又伸手继续摸池之涵的耳朵，冰他一下就缩一下，乐此不疲，最后惹恼了池之涵，被恶狠狠地瞪了一眼。池之涵把整个头都埋到齐城怀里，齐城停下动作，揉了揉他的头发。 心情好点没？ 总算不像刚上车时那样死气沉沉了。池之涵其实很好哄，抱着揉两下搓两下就会红着脸笑嘻嘻。 看到你就好了。我妈妈回国了，去我家找过我，然后被我姑姑带走了。我有点害怕，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找我，也不知道我姑姑会跟她说什么。下午给我姑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接。 嗯。 任俊友下午在微博发了律师函，告我诽谤。 池之涵抬头，鼻子因为太用力埋在齐城身上蹭得红红的。 我第一次看到盖了章的律师函上面写着我的名字，而且微博转发量超过了100,000。 嗯。 不过齐宁下午找来了李律师他们，说对方没有证据证明我说他抄袭了，应该能很快解决。李律师走的时候也跟我提了平台投资人的事，这事儿他们会继续跟进。 齐城这回没出声，只是拍拍池之涵的头。池之涵看了眼监测仪，刚才车子外面有人骂街的声音，齐城的心跳加快了一点， 两人又不约而同皱着眉头对看了一眼，抿嘴，眼底都有了笑意。以前需要严阵以待的事情，因为这样有默契的对视，居然夹杂了一些暧昧的情绪。齐城看了看手机地图， 快到家了。 因为家这个词，池之涵安静了一下。 到家后我们在房子外面走走。 齐城伸手握住池之涵的手，指尖穿过他的指缝，食指交缠。池之涵抬起头，齐城瞳孔的颜色在车厢里看起来暖成一团。 夏天到了，外面有萤火虫。以前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只能隔着玻璃窗看。 好。 池之涵微笑着点头。家呢？池之涵很久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跟他提这个词了。池之涵把齐城说的外面走走整成了野餐。白天拍摄的视频菜单本来是番茄厚蛋烧加海鲜蔬菜饼，因为提早收工留下了不少新鲜番茄蔬菜和海鲜。池之涵手脚利落地用番茄和蛤蜊做了番茄浓汤锅底，热气腾腾地端出来，发现齐城仍然在盯着烧烤架子发呆。 还没点着吗？ 池之涵也跟着傻了眼，这是电子烧烤架，打开电源往上丢木炭就行了。他心里想着，齐城肯定没有户外野餐的经历，所以自以为很体贴地给他分了最简单的活。 你端着。 池之涵让齐城接过锅子，开始拉电线、开电源、丢木炭。齐城始终抿着嘴，端着看起来非常美味的锅底，眼底被熏得雾气腾腾。炭火迅速变红，池之涵接过锅子之后才发现齐城似乎兴致不高。 怎么了？ 没事。 他只是突然想起了这个烧烤架子的来源。4年前他有过一次好转，赵医生建议他出门在屋子周围走走，他一直不肯。齐爷爷特意买了烧烤架子，试图用美食诱惑，最终自然是失败了。4年后爷爷走了，而他至今仍然不会用这个烧烤架子。现在真的快好转了，却怎么都想不起当初不肯出屋子的原因了。 有些想爷爷了。 齐城摸摸迅速安静下来的池之涵的头。 这架子是他买的。 难怪那么好用。这个架子停产了，现在二手的都很难买。 齐城弯了弯眉眼。 你真的很喜欢我爷爷。 所有和他爷爷有关的事情，池之涵夸的都不遗余力，哪怕只是个有些旧了的烧烤架子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